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 随时随地 听经典， 听经典。 任何一首歌可以代表一个时代，因为整个世纪少了任何一首流行音乐的版图都会有缺憾。在1999年世纪之交，齐秦发行了这张专辑《齐秦的世纪情歌之谜》，向20世纪的音乐人致敬。这其中就收录了这首王杰的代表作。我想浪子应该最懂浪子吧。今天九六九，我是泽林，我们来听这首齐秦翻唱王杰的《一场游戏一场梦》。

我也将无法照顾你。 你的心情总在飞，什么事都想去追，想抓住一点安慰。你总是喜欢在人群中徘徊，你最害怕孤单的滋味。你的心那么脆，一碰就会碎，经不起一点风吹。你的身边总是要许多人陪，你最害怕每天的天黑。但是天总会黑，人总要离别，谁也最害怕孤单的滋味。你的心那么脆，一碰就会碎，经不起一点风吹。你的身边总是要许多人陪，你最害怕每天的天黑。但是天总会黑，人总要你谁也不能永远陪谁，而孤单的滋味，谁都要面对，不只是你我。 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这首歌是来自于青少年俱乐部，不是张栋梁的版本。浴缸洗澡真的是一个会迸发灵感的场所，阿基米德在浴缸里发现了浮力定律，而歌手郑智化在浴缸里又创作出来了这样一首有着大海一般感觉的歌曲，歌词励志，旋律流畅，在90年代可谓是红极一时。今天969，我是泽林，听到郑智化水手。 水手是真正的男儿，总是

小石块都可以让我澎湃。